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咪啊？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係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人。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只，你係問我。 系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讲啦，哎，好啦，好啦， 真系又要俾我吹嘘下， 好好 捞好多年，好多个成年前啊，做呢个节目，你知啦，咁我唔讲得，点解要禁价噶嘛，系咪？如果唔禁价，出谷嘅夹夹夹夹都想过六过七，咁个 discount 咪好大咯。上个礼拜嘅人估啊，哇，咁咪扑街啊，个外贸数字，睇死你都死得噶啦，个外贸，乜得我好想买一个七毫几，想买一个九毫几， 系啊， 唉，吹胀嘅真系。神话咧，神话自己都唔信，我系电力公司嚟嘅咩？佢系有发电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系一倍噶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开咗节目噶啦，听讲 touch 咗啲咩咧？我想问。OK， 咁翻嚟啦，咁五月份点知冰冰啦，咁就先讲讲有咩人脚先。咁 EV 喺度啦， 反过喺度啦， 上位喺度， Benson 喺度， 啱 touch 咗嗰个阿俊喺度 ，Peter 喺度啦。 唔系，其实我哋今日心情好凝重嘅，点解呢？咁因为阿 Ryan 就嬲咗我哋，因为呢我哋就喺 卖甩咗佢， 喺五月份一个重要嘅 project 咧，就竟然佢系冇份出席嘅， 因为唔得闲 嘅关系，所以佢嬲咗我哋就 出席，因 为就已经唔想 嬲病咗，嬲病咗， 嬲病咗噶嘛，冇计啦。咁就换我哋换嚟一个都几耐冇上过嚟嘅 Benson 啊。咁係多恭喜恭喜，唔係其實我哋今日有得錄呢都好多謝 Benson 嘅，點解呢？因為我哋而家推緊咪嗰個呢，就竟然連 panel 都冇開到呢，就喺度試咪，就好似阿 Benson 發現咗呢。 Benson 你可唔可以簡單啲呢，複述一下嗰個事發經過？ 科技部嘅同事， 事發經過，我由一開始行到去見到個 panel 燈都冇著過，咁樣望起望下，睇下啲電有冇到咗先㗎啦。一望，原來發覺掣冇拍到嘅係。 唔係，而有人咧就喺度話：，點解都冇反應嘅？ 係 啊， 係啊，冇反應。工作咗成日咧， 究竟我係咪做漏咗啲乜咧？ 俾大家解釋下先。 原諒下我啦，我真係比較攰啊，今日啱啱放工翻嚟。 系， 我哋明白嘅， 明白嘅，明白嘅，明白嘅。 第一次你瞓下觉先啦，咁样。 上一集，又唔知又玩咗两日。 你上一集食完嘢之后，今集你继续瞓觉先啦。 系，上一集食嘢，今集瞓觉咯。 系啦，冇错。好啦，咁就好，回归翻正题先啦。烟烛嘢讲完啦。咁啊，一开始咧，其实咧就想同大家讲一讲，嚟紧点子冰冰会有啲乜嘢做，同埋有乜嘢计划嘅。咁呢，首先我哋会喺5月18号啦，即係踢完呢个足总杯之后呢，就会录制一集特别版本嘅点子冰冰啦。咁到时究竟係哭过疏定係疯狂庆祝会呢，就冇人知。咁呢集节目呢，我哋就预计5月21号啦。 我哋会唔会嗌嗰个口号出嚟㗎？ 会呀会呀会呀会呀。 如果赢 咗，我哋赢咗先啦。如果係赢咗嘅话，就会嗌嗰个口号出嚟嘅。 系。 冇错。 冇错冇错。咁就继续讲埋先。咁我哋预计就5月21号会放集节目出嚟啦。咁呢一集节目嘅楼下，我哋呢就会摆一条 link 出嚟嘅。咁嗰条 link 系我嚟做乜嘅呢？就 係我哋拍呢个乜乜乜乜乜乜。 嗯？哦，唔係一個 video 嚟嘅，唔係 video 嚟嘅，唔會有片睇，唔會有片睇 ，OK。咁就係啦，咁條 link 係做乜呢？嗱，正經啊，呢個真係要 聽清楚啊。 係啦，會係一個投票嘅 活動， 活動 全民投票。 係啦，就全民投票，咁就投選 公投啊， 係公投好多個項目嘅，咁就 for 我哋6月份嘅點子回顧嘅。 有幾多個方案啊？ 暫時得一張 一軌，暫時係單軌。 單軌係啦。 咁投票之前使唔使簽咗意向書嘅？ 唔使，因為都相信大家冇咩意向㗎啦，都係亂咁 kick 㗎啦。但 係 純粹懶公平咁啦，做啲嘢出嚟俾大家投下票，玩下全民公投咁啦。 唔係小圈子。 唔係，係好小圈子㗎，同你講。 係咩？ 阿仙奴 啊！聽我哋嘅。 冇錯，啲問題，啲問題全部。 冇錯啦。 問題都全部都係小圈子定出嚟嘅，包括啲答案都係。 冇錯啦，冇錯啦。 都係 multiple。 好，咁做 有呢個導向性質。 係啊，冇咩導向性質。 冇㗎， 咩 嗰啲 自由㗎。 即係問題，啲人水準比較低嘅，冇導向性。 係啦，冇錯啦。咁做完呢一個投票之後咧，咁我哋就將會喺六月份嘅點子兵兵咧，就舉行呢個頒獎典禮嘅。咁同埋會有一節簡短嘅回顧啦。咁當然啦，我哋而家效力緊呢個台叫 Mega 先啦。咁就有 radio 啦，咁都想盡量做一個 Mega 先形式嘅賽季回顧俾大家 download 下啦。但大家都知道 Mega 個 server 係 非常之正㗎。 咁咧，我哋就應該會咧就 Mega server 照擺，但係我哋自己會擺條後備拎出嚟俾大家嘅。咁到時大家就留意下 Regasin 個網頁啦。 依邊我想問你，投票咧有冇獎品㗎？ 冇獎品㗎，投票點解會有獎品呢？ 記名定不記 名？唔係你區議會投票都冇獎品俾你㗎。 大家俾其他嘢蒙蔽咗嗰啲，可能觀望啊， 唔係有啲球迷組織咧就會搞啲節目，就會有獎品嘅。但我哋就因為錢銀瓜葛嘅原因，就盡量免搞啦呢啲嘢。 咁我哋會抽出其中一個讀者，就公布曬佢所有投票結 果。喂，想問， 有個幸運兒出嚟。 因為我哋咧就嗰個投票咧就輸入一個名嘅。我哋就揀最有創意嗰個名，嗰、那個然後公布曬好冇？我哋開名點票好冇嗰、那個？ 喂，我會唔會揾阿 Peter 爸爸你老友啊？嗰、那個熱帶魚先生啊？ 唔知喎、 啊。我希望佢會上嚟投票先。OK。 邊個老友？ 咪後講， 我突然間都好想講嘅，但阿俊話咪後講咧，咁我都係。 你講，你可以講嘅，其實。 講 咯，我咪後講嘅， 我唔想俾你哋講。跟住就去到七月份就講咗好耐噶啦，就每個點子嘅主持會有自己想講嘅一集節目啦。咁到時留意大家 topic 啦。 其實講到尾都係你開啲期票俾我哋主持做啫。 唔係，咁有人已經 開 咗期票啦嘛。 唔係，其實 開咗太多期票。 主要就咧，即係去 EV 間鋪頭咧，賣罐頭嗰間鋪頭咧，滯銷啊，啲鋪頭就係過期啊，所以每人派一個。但佢最慘就有人話連罐頭刀都冇啊， 開唔到 喎。 唔識開 好，跟住去到八月咧，就會做熱身賽回顧啦，同埋轉會窗嘅一啲展望啦之類。 你熱身賽回顧會唔會好似做到上年咁噶？ 會噶，都係咁悶噶，冇分別噶。 上年得你一個人講曬，大家都 咁今年我唔講咯，突破啲咯。 你講， 你講啦，都 你講。 舊年有人冇睇油獎杯，講油獎杯啊？ 咁你成功帶好亮點俾大家咯。 靚抽啊 ，Peter 爸爸。 咁你為咗沉悶嘅爆咗節目氣氛帶點新氣咯。 OK， 好啦，跟住到九月十月份到啦，咁就會一個重頭環節可以話，但我未徵求對方同意㗎，只係有初步意向嘅啫。就係我哋喺五月八號啦，咁就去咗一個球迷會嘅活動啦，咁我就預見到 偶像 係啦，袁文傑先生嘅。咁亦都同佢咧， 你睇下，連我哋監場嘅的總都笑啦，成件事。 唔係咁咧，就好，我真係覺得嗰一刻我真係人生最有勇氣嘅一次。 係啊，係走埋 fans 見到偶像比較即係失態啲。 係咯，我見到龍甲寶都冇咁興奮。 Number one fans， 唔係其實 EV 係未見龍甲寶之前，一聽到有嗰個人唔係袁文傑先生嘅出現咧，就已經好興奮啦。 好在對攝影咧， 連龍甲寶喺前面。都掩蓋咗，佢想見到袁文傑先生嘅。 呢個留翻我哋龍甲寶嗰一節，我哋先講啦。 好啦， 啲花絮嘅嘢， 廁所少少後添。 唔係，咁就要講埋發生咩事嘅。咁就係我同阿 Steven 咧就 跳機， 唔係跳機，嗱唔係跳機，嗱係佢同我哋講話，不如你上嚟做節目先啦。嗱佢講先㗎，唔係我哋跳機啊。OK， 唔係都話咯，即 係個邀請嚟， 人哋係前輩，人哋有前輩， 係啦， 好有好客氣地邀請你嘅後輩同佢交流下。OK， 你態度咧就要謙虛啲，好冇？ 冇錯啦，好謙啊！嗱，佢哋話挑機㗎咋，我話交流㗎。 阿的總即刻放低一個1蚊喺度。 唔該曬你做 根基。 唔係，咁依呢個樣未喺眾人面前曝光咯。 咁咧嗱，因為我冇理由即係幫 My Radio 做咁多，即係仲有咁有噱頭嘅噶嘛。咁咧就所以係定立咗呢個主客制嘅嗰場比賽，係啊，就會有上半場咧，我哋先定咗喺 My Radio 嗰陣先，下半場咧就翻翻嚟我哋主場 Regga 嘅。系、这个系必须要。 咁 E V 个样咪公诸于世。 唔系，所以我哋有着数啊！我哋就算打和咗之后，加时十二码都系 Regga， 都系 Regga 踢嘅。 有咩抽系咩价搞点去？ 唔系，所以点解我话要九月十月做咧？就因为九月十月转会。 你征询咗人哋未？ 马元人 系啦。 你徵詢咗人哋咩？ 所以我咪話未徵詢佢同意咯，我就話九月十月希望嗰段時間 即係而家喺呢個 AI time 度去邀請人哋， 唔係被佢講下有咩？ 佢只係想講出自己嘅睇法，咁佢之後咧打電話咧約阿袁先生，睇下喺咩時間，人哋比較忙，我就打。 冇錯，人哋比較忙嘅關係 ，OK， 係啦。所以嗱，呢一個我都係覺得係我哋點 知出大事嘅。我哋想唔想俾呢件衫袁先生簽名啊？ 嚇，反問件衫佢冇咩意見㗎，佢依啲咁咪唔好拉人落水啦。 好啦，好啦， 嗰 個 red 嗰件衫彈反問㗎，唔好啊。 係啊，唔好啊，唔好亂嚟啊，唔係一陣間。 唔係我哋嗰個節目啦，淨係講 到 打字 到時我驚佢唔係上嚟點子兵，係點子兵無啦啦變咗反問加足球頻道咋？ 喺度圍揼佢。 喺度圍揼佢。你知道我哋就可能唔夠人哋講。但是你加埋傑斯加埋獅子咧， 好危險嘅件事， 係不敢想象啊！ 我同你講， 係啊，好煩啊！你哋咁啊， 唔係咁我都要首先多謝阿余文傑先生嗰日真係其實好玩得嘅，我覺得佢，即係嗰日嗰九，即係我哋私底下有段九分鐘嘅短片咧，嗰即係嗰啲精彩嘅對答咧， 好正啊！ 我真係覺得嗰段片係值得我哋一再回味。 但係鋪上網， 唔係鋪上網，我哋會鋪喺邊咧？啱啦，咁咧就我哋就啱啱開咗個緊急會議。就係啦，就會喺5月21號咧，點子冰冰咧就會成立呢個 Facebook 嘅 group 噶啦。咁我哋到時就 日子定咗，頭先冇講過， 冇講嘅。 有啊有，點解開會冇啊？點解開會冇我份嘅？ 係啦，因為你咁你就知道你存在價值喺邊啦。 係咪要拍台走啊？而家 係啦，你可以係啦。我都同文傑講，我話如果做到一半，我係唔妥你，我會拍台走嘅。係，我同佢講噶啦，我同佢講噶啦，係啦，所以我係會中途離場噶，到時。O K。 第二集都咩啊？即係作客主場嗰場可能打唔成噶喎。 係啊係啊係啊，可能會腰斬。 腰斬。 O K， 咁就 要睇下啲，咁啊要睇下啲花生價格咯。 唔 係 嘅， 應該直線上升緊。 即係諾貝爾和平獎都有空等㗎。係 係係。 O K， 咁所有嘢就交代完畢，就正式步入翻今個月嘅節目。咁今個月嘅節目頭先就講咗啦。 完咗啦，應該。 系啦，就完咗噶啦。 唔系今个月节目啊， 唔系就 其实我仲争啲想讲第一节完，跟住争啲揿掣。 唔系，其实今日咧就会唔系呢一个礼拜会有两节嘅节目啦。咁一节就系闯武杂碎啦，咁加埋足总杯嘅少少前瞻啦。咁第二节就系我哋龙甲堡专访嘅一个特辑啦。咁你其实五月份点子咧就唔系。單止呢兩節嘅，咁頭先講咗啦，咁會有第三節就會喺下個禮拜先出街，係啦，咁就會有三節嘅節目，咁就唔係偷工減料嘅，先講咗先，因為我哋要留翻啲 罐頭。你而家做咗五節節目啊，比平時四節多啊。 係咯，上節可以拉翻一節落嚟，冇錯啦，係啦。啊，其實嗰節應該真係留翻呢個禮拜先出。OK， 咁就 你又收埋咗啲乜嘢啊？ 我收埋好多罐罐頭咯。讲咗噶啦，系咪先？咁就到时睇下你会唔会偷我？系你唔系？到时睇下粉哥会唔会冇 topic 又偷我啲罐头开？佢会咁做噶， 偷罐头 系佢会咁做嘅。好啦，咁就直接翻去闯武杂碎啦。 哦，好拉幕。 咁啊，好啦，闯武杂碎第一单咧就关于一个新生命嘅。咁喺4月23号咧，咁喺德国科隆咧就有一对夫妇咧就生咗个 B B。咁咧就因为佢哋两夫妇咧都系阿普多斯基嘅 球迷。 唔可以狂粉啊！嗰啲叫做 哦， 狂粉 高級啲， 高級啲。然之後咧就將自己個 B B 咧就直情改咗做 Lukas Podolski 個名，係啦，即係呢個世界上咧又多個普多斯基啦，係啦。咁佢會唔會繼承科隆王子呢個美譽咧？咁同埋佢 呢個 B B 女嚟嘅， 係啦 ，B B 女講 Lukas 嘅 大件事， 係啦，科隆公主啊，即係會變 係啦。 哦，咁呢一個就佢會佢嗰張相都幾過癮喎，都擺咗張科隆球會嗰個 會徽喺度，即係 冇所謂嘅。Lucas 個名女仔得嘅， 係都得，係啦。咁就講完普多司機咧，就到藍斯。咁藍斯咧就都幾錫啲球迷，我都覺得佢。咁就4月24號就無啦啦屎忽痕，就搞咗個 Twitter 送鞋尋寶活動。咁據聞咧嗰日咧就阿藍斯咧就喺晏晝咧就將一對自己簽咗名嘅最新 Adi 波鞋咧。就擺咗喺酋長球場嘅一個角落度。 啲藍色 Adi 唔係彪馬㗎？ 唔係 Adi 嘅佢。OK， 咁喺 Twitter 嗰度發放咗呢個消息20分鐘之後咧，個得獎者咧就已經揾到對鞋啦。咁咧原來對鞋咧就擺咗阿 Chapman 嗰個銅像腳底嗰度，係啦，就俾個球迷發現到，係啦，但係都球迷就 complain。就話點解藍斯唔喺當場頒獎，就淨係得兩個工作人員嚟 serve 佢啫， 就覺得佢冇誠意。係、啦，最尾對鞋有冇掉到咧，我就唔知啦。 應該唔會嘅。 咁但係咪有冇簽名嘅就有冇？ 有簽名，親筆簽名。 咁就應該唔會掉嘅。 即係呢啲又係啦，做事唔做到徹底啦，好心做壞事啦， 唔夠全套咯呢啲。但係佢嗰日會唔會係有第二？ 掛住打高爾夫球啊？ 系咯，掛住打高爾夫球咯，仲要收人哋300多磅一個咯，哇，幾貴啊真係！ 24號啊，星期幾噶？ 你 check 下， 打新聞你 check 先。係 啊， 我做咗你秘書咩？ 點解每日每次做節目都要 check 時間 check 咩嘅？ 因為我哋做節目做得嘅準備資料唔夠咯。 算啦，大家都知啦，日日烏做節目。 係咯，大家規矩㗎啦，知道㗎啦，係咪先？好，跟住到韋拉，韋拉咧就入選咗呢個國家足球博物館名人堂嘅成員啦，係啦，咁就同亨利啊、帕金啊、亞當斯啊嗰扎人咧，就共同有呢個嘅資格啦。咁咧呢一個所謂嘅名人堂咧， 國家足球博物館咧係邊個國家？ 咁我相信係英格蘭啦，係啦。咁就其實咧，呢個資格咧就要喺英格蘭執教同埋成為球員要達到5年啦。咁同埋要已經過咗30歲以上嘅球員咧，先至有資格入呢個名人堂嘅。咁咧就好犀利啦，就係一個內部嘅專職委員會咧，係負責選出正選嘅成員，即係小圈子選舉。 即係提委會係有完全嘅自決權。 有啲咩喺度嘅？ 係，冇錯啦，即係完全冇咩。 你又唔知邊個人選？ 最尾係由中央任命嘅，佢係。 係啦，好，跟住大家都知道啦，我係比較中意睇英甲同埋英冠啦。咁嚟緊就從係啊，由阿仙奴嚟講咧，就跳到去一間比較低聯賽嘅球會，咁啊，哈爾斯菲爾德。 我呢個你至愛啦。 係啦，哈爾斯菲爾德，我哋就曾經借過阿科比佢啦。咁就都當時獲得咗唔錯嘅成績啦，可惜就因為傷患就去到而家 唔使還啦， 係唔係即將被球會放棄啦咁， 所以你唔使還。 係啦，咁呢一間球會做咗啲咩呢？咁原來咧喺4月23號咧有300名嚟自呢間球會嘅球迷同埋職員咧，就踩咗部單車喺酋長球場門外集合，咁咧就為咗一個慈善嘅活動籌款嘅。咁咧今年呢個活動咧就叫做 Chapman Tour。就我哋紀念咧傳奇教練阿查普曼嘅， 冇錯，即係有 Chapman 1819年代嗰陣時候已經開始同阿仙奴有關係呢個球會。 係啦，咁咧就因為佢曾經教過哈爾斯菲特呢間嘅球會啦，咁所以咧就嗰間球會嘅球迷咧就決定喺酋長球場阿Chapman 個雕像面前咧就開展呢個單車之旅嘅。咁嗰日咧就酋長球場好似俾第二隊攻陷咗咁嘅，因為嗰日冇比賽咧，淨係得呢班藍衫嘅球迷喺度，就有種踩場嘅感覺嘅。 都幾犀利，都有300名球迷啊，啱唔啱？ 多過300名。 300即球員都有啦，咁係啦，即都真係唔係淨係球迷㗎，人哋本身自己個會都有貢獻出嚟。 都有280個， 有20個 fans 拉出嚟。 好嘅。好，跟住咧就翻去一月嘅時候啊，其實咧我有單新聞咧就冇講到，但係其實而家都 哇一月先攞出嚟講唔使啦係嘛？ 要，因為呢個獎項咧可以話係實至名歸嘅。係啊，我哋嘅 快啲公布， 有名球員咧就獲頒咗呢個最高榮譽嘅獎項，就是由呢個法國某一間嘅足球雜誌同埋媒體啦，就選出咗本年度石膏獎嘅得獎者嘅。 我哋鼓掌先嚇， 係我哋鼓掌先。 咁呢我哋而家好似无线咁啊，我哋由铜奖开始揭晓嘅。铜奖系里昂嘅中场哥古夫，咁当然啦，呢个同阿仙奴亦都系相当有关系嘅， 系传咗差唔多几年噶啦，已经 讲 过 每一 年都出一次 嘅音乐嘅。 哦，呢个等后制啊。系啊，好啦，咁第二名咧同样系嚟自法甲嘅。 旗袍出嚟行个圈先嘅。 系啦，就系圣伊天嘅中坚啊，阿萨尔。啊！呢、這個我哋唔識嘅， 呢個唔識唔講 啦，算啦。 咁第一位啦，咁啊，就我廠嘅大亞比先生， 好嘅，好嘅， 實至名歸，實至名歸。 今晚可能有機會，會唔會有機會唱？今晚 係啦，今晚係 可能有機會打 到100%， 佢打破咗佢100%缺席率嘅喎，會變成 攞咗個獎咧，關咩事啫？出唔出都？ 唔係，最主要問一問下佢拉屎一場，今季會唔會有機會出啫？ 唔係，起碼見一見面啊嘛。 但係首先招呼， 最後落場揮一揮手，大家好。 Hello、 最尾89分鐘攞落嚟， 下季我會繼續傷㗎啦。 其實我都想學咧，真係唔好出場，即係。應該做翻幾耐？全季未出過場啊嘛， 有幾好啊呢啲就 係啊，即係起碼都有個紀錄啊。 老司機啦，試過啦。 老司機試過咩？ 係咪啊？ 全季喎，由頭到尾 喎。全季38場未出過。 係啊。 呢個要出翻，呢個 佢計埋足做杯，計埋 車 杯喎。 好啊，好啊， 有 冇 插低 啊？ 好，跟住。 check 先呢、這個 check 好喺雙環嘅情況之下 離麥阿俊華，我即刻離麥 check 下有冇。 唔好講得冇好説嘅，你係咪 check 先真㗎？ 唔係喺雙環嘅情況之下，我哋就要講到一單比較新鮮熱辣啦。咁喺紐卡素嗰場波咧，大家就知道 哇，仲係新鮮熱辣。 就阿迪達咧， 兩個禮拜前 爆嗰隻牙嘅。咁嗰隻牙咧， 對後城 啊，對後城啊， 俾人批咗爭啊，俾阿朗治。 咁雲家咧就喺對紐卡素嘅記者會嗰度咧就講咗啦，隻牙咧就已經揾得翻啦，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喺咁依家 咁大個場裏面， 但係應該都唔會放落去㗎啦。 阿迪達依家個門牙咪仲有個窿喺度㗎， 應該補翻㗎啦， 補翻㗎啦， 仲翻仲翻落去㗎啦，應該。 誒，中翻落去㗎啦。 唔係，其實都唔係好難揾啫，除非俾人一腳踢咗只牙唔知咗邊啫，點都應該留喺原位嘅。 我驚係踩爛咗啫， 踩爆嘅。 唔係，咁證明揾翻翻只牙，咪證明阿迪達鈣質好好咯，啲鈣質未退化曬。 哇！即係唔會斷腳嗰啲啊？ 好冻啊！ 呢个嘅都系下一个， 下一个 热血啲嘅先。好啦，呢个真系好热血啦，我觉得。皮里斯同云加咧就喺4月25日咧喺科尔尼训练中心嗰度咧就接见咗个足球教练。咁呢个足球教练就比较特别啲嘅。咁咧佢就叫做韦文。咁佢咧就一个伤残人士嚟嘅，就坐轮椅嘅。但系佢咧就系一个全职嘅足球教练嚟嘅，亦都系一个叫做 Class on Glass。嘅計劃嘅一個創建人嚟嘅，咁佢其實都不斷拜訪唔少英超嘅大球會㗎啦，阿仙奴啦、曼九啦都係拜訪過嘅，係啦，咁就依啲生命嘅鬥士啦，為咗自己嘅理想繼續奮鬥嘅人咧， 但你知唔知佢係教要坐輪椅人踢波啊，定係點啊？ 教 正常人踢波， 係啦，四肢健全嘅人踢波嘅。系啦，所以系哇 ，Peter 爸爸感动到喊啊，捽眼喎真系。 唔系眼瞓啫，好似比较攰啊。 OK， 好，跟住就去到一啲风波系嘅新闻啦。咁啊，施哲思嚟个自拍啦，我哋上次咪讲过嘅。咁原来咧，仲有古仔讲嘅。 自拍搞到球迷会都自拍啦。 系啦，亦都搞到热刺嘅球员阿唐新咧就有啲反应嘅。 不满啊！ 球迷会嗰啲自拍最后有冇公开出嚟噶？ 有啊， 有啊， 出咗嚟啦！ 你自己可以上去听翻自己嘅，见到自己嘅话。 但系龙教波个头遮住咗我哋个位嘅。 我哋比较远啲。 O K， 唔系先讲翻唐新先，因为阿唐新咧就其实就喺后边咧。就因為呢張相咧，就同阿斯斯尼喺 Twitter 嗰度咧，就發生咗一啲罵戰。咁咧就阿唐新而家受傷啦。咁阿斯哲斯尼咧就喺 Twitter 嗰度咧就祝福人哋快啲康復。咁咧係啦，福佢。咁咧就引嚟咗 Sky Sport 嘅熱刺系記者咧就質疑緊阿斯哲斯尼係咪真心嘅呢句説話。從而咧就引致咗阿仙奴同熱刺嘅球迷咧喺 Twitter 嗰度咧又嚟嗌交啦，咁就呢啲記者又真係冇嘢搞，揾嘢嚟搞啦，我就覺得雖然施哲斯嚟個動機我都覺得係 跳機咯， 係 唔係咁記者都要做新聞嘅，咁都要揾食噶嘛， 係冇錯冇錯。 咁呢一個就都小風波啦，即係。但係獅子師嚟都係一個惹火嘅人物嚟㗎啦，都係多嘢搞嘅啫。 即係睇個樣子高登仔咁啦。 嗱你 Peter 爸爸嗱。你咁樣引起高登鬧我哋個節目好好易啊！ 唔係，即係比較即係熱衷於表達自己嘅想法啊嘛。 係。 我就係知佢啲女朋友都幾惹火啫。 係 呢個，大家都知道你留意咩噶啦。 OK， okay 好，跟住就到英國球迷組織嗰邊嘅一啲新聞啊。咁我哋球迷會咧，咁唔係球迷組織方面咧就。因為有個叫做 Supporter License Officer 嘅位咧，就由阿 Jill Smith 咧呢位女士咧就擔任咗好多年噶啦。咁呢個職位咧就主要係作為哇好老土啊，即係好選學生會咁咧，作為球會同球迷溝通嘅橋梁啊。 咁唔怪之係揾個女人啦。 係啦，咁咧但係最新咧就因為佢退休嘅關係咧，所以就揾咗 Arsenal Supporters Trust 嘅核心成員咧，阿 Mark Brady 咧就取代佢嘅位置嘅。咁啊 ，Peter 爸爸當初呢單新聞出現嘅時候咧，你就話佢呢間組織咧就會打飛機打到爆嘅。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下點解佢會打飛機打到爆咧？而家 即係呢個 AST 咧，佢原本咧通常主要發布嗰啲消息咧係即係批評啊、領隊啊、管理層啊咁樣，即係見稱佢有1030個會員啦嚇。咁啊，但係即係自從某年。高安基邀請過佢哋成個 AST 嘅核心成員過去參觀美國嗰個之旅之後咧，已經被收編咗啦。咁、所以之後咧，其實都非常之支持阿仙奴董事局噶啦。咁所以其實即係話佢哋合作咧，只不過就係層次上再高一層次，即係將 AST 嗰個地位啊再提高啲。係，即係話啊，我連官方個 post 都有埋啦。係 啦。 簡稱收， 即係簡稱裏面有人啊， 裏面有人啊， 裏面有自己人，係啦，係嘛？ 所以其實咧，即係大家可以預見啦嚇，嚟緊咧，即係 ASC 發嗰啲年報啊，嗰啲每年用咗三分一會費嚟出嗰個意見調查書咧，會更加咧和諧噶啦。 好，跟住就講一單可能兩個月之後都唔關我哋事嘅新聞啦。咁啊，沙格拿个老婆咧就应呢个邀请咧，就将自己部林普坚尼咧就改咗做呢个世界杯嘅涂装嘅。 系咪用张伯伦同韦舒亚摆头摆车头嗰张啊？ 好似系，好似系。 有机会我放上睇。 系、okay, 有机会我哋放上我哋自己嗰个 Facebook fan page 嗰度啦。咁呢个就21号先启航啦，所以到而家你听呢集节目咧都系睇唔到嘅。 系咪好心急呢？ 我谂冇人会心急咯。 听完佢即刻唔心急， 佢话我自己上网搵都得啦。 系啦，好，跟住到张伯伦啊，张伯伦咧，原来咧就 好翻未啊？张伯伦 未好翻，但系我想喺读呢单新闻之前，大家问一问大家先。喺队里边而家有几多个球员曾经喺高贝利度踢过波嘅咧？ 杰比斯 大家要谂啊，杰比斯系啦，韦舒亚都系啦。 发明嚟咯， 啊发明嚟啦，仲有冇啊？ 沃克特系嘛？ 沃克特踢过， 阿迪达有冇啊？ 冇， 阿迪达有啊！呢条问题啱啊！好啊 ，Benson 中咗啦， 一出声你就中伏啊！ 弹弓啊！ 阿迪达系有嘅 ，OK， 咁啊呢一扎之外咧，原来年纪轻轻嘅张伯伦咧都系踢过嘅，因为咧佢最近咧就喺 Instagram 嗰度 post 咗张相咧。就11岁嘅时候呢，原来曾经代表修咸顿呢喺高贝尼嗰度呢就同阿仙奴嘅当时嘅 U11 呢踢过波㗎。咁呢佢呢嗰时呢原来坐咗喺亨利个位上面。嗱呢一个我有问题啦。点解作客嗰队会入到主场个更衣室度呢？ 系咪板凳嗰个位就后备席嗰个位啊？ 唔系喎，讲更衣室喎。 啊咪即系高贝尼嗰 时。系咪佢入去参观人哋个更衣室啦？ 系咪 即系 tour 嗰啲咧？ 定系设备简陋互通噶男女厕？ 咁呢个我唔讲嘢啦。 唔系系咪谂住 U 十一啊？俾个靓啲嘅你用都唔会赢噶啦，咁样。 唔知啦，咁呢、這个可 唔系我净系谂到啫。我哋啲 U 十几啊、十几都唔屎波， 唔系啊！而家又 咸顿都输，点解我仲拣佢咧？ 杨德嘅后裔， 好彩都有啲进步、啊。 又有碧咸嘅后裔，唔错噶。咸 都系5.9万 嘅后裔。O K， 咁嗰场波咧4-1阿仙奴就赢嘅，不过咧就张伯伦就话，原来修咸顿入嗰一球咧系佢助攻嘅。 一路懶醒咁啦， 即係喺度自己打飛機 啊，自己打緊 自己打飛機。 係啊，好，跟住嗰啲咧就快過啦。咁啊，阿仙奴女足阿 Yankee 咧就獲頒發呢個 OBE 勳章嘅。 哇！依、這個要 po 張相出嚟睇下咩樣先。 呢、這個三十幾歲中女嚟㗎啦，係係啦， 唔得啦。 OK， 呢啲唔係呢啲其實都要、 啊、 都要好對唔住阿慈生嘅，因為慈生就俾咗好多女子隊嘅。唔係、啊、就好多女子隊嘅意見就叫我哋幫手做個節目。 阿俊，你同慈山遲啲可以開 part 阿仙奴女子足球隊嘅節目喎、哦。 係啊， 開自拍咯。 仲有阿 Daniel 啊 ，Daniel 都好有興趣 嘅。講咗咁多集女，有成節都喺度講女， 點可以唔預埋你啊？沙維阿陳。呢個 topic。 算啦，有六千米。 咪啦。 好，跟住就去到卡路士韋拿。卡路士韋拿呢就講返自己張解約條款，其他球會買呢就成為3000万欧元嘅，如果阿仙奴買呢就330万磅，即係400万欧元，即係簡單地嚟講，如果阿仙奴回購佢然之後再放返出去呢，都係應該有賺嘅。 唔係又諗埋呢啲縮數呀嘛， 好難講，真係以雲家 暑假收返冬天賣出去。OK， 你諗下三個讚堅信啫嘛，買翻去可能30个讚堅信翻嚟。 好簡單，一個做生意嘅手法就叫做囤積居奇。 冇錯， 即係好似車仔咁咯，買完翻嚟外借出去，唔啱用嘅賣翻出去，冇蝕噶。車仔而家咪行緊呢套方針啊，其實。 唔係佢今次卡路士韋拿講啲嘢咧，好似就同以前有少少轉向。係 啊，佢應該係呢個夏天 以前就話死都話冇咩興趣啊，打得好開心咁樣。今次好似就話啊，我都係時候長大啦，可以去。佢話去第二個聯賽度，即係打下。 係去第二個聯賽度打。咁就跟住咧就費林邦同班士尼簽咗半年約之後咧，就被解約。呢、這個麻煩友。 解約確定咗係解約啦，定係原約？ 確定咗解約， 解約 release 個字係 release， 即係人哋唔再簽佢，咁啊，即係又 解約嘅。好，咁咧就跟住去到呢個普多斯基啊，咁就5月2号，咁啊應呢個 NBA 啊 UK 嘅官方網啊，就邀請就喺 Facebook 嗰度舉行咗一個關於籃球嘅問答大會嘅。咁我想問下普多斯基關籃球咩事呢？其實 佢成日睇波咯，佢 成日好似 即係籃球 嗰啲。唔係佢有一次喺阿仙奴嗰個 video 都有影佢打籃球啊嘛，都 OK 喎佢。 哇！打籃球嗰次發俾安斯基喎入波個， 係咩？ 唔係係啊！但係嗰次出席 NBA 活動係佢同發俾安斯基嘛。 佢兩個 射波個係發俾安斯基啊嘛。 哦，原來係咁。 發唔係好似普多斯基都好似有射波。 唔係呢個我哋會同 我就記得發俾安斯基入到個籃 添啊！啱啱添。我哋同一個問問。 人哋話：妖呢啲咩唔入流啦，冇睇過咁。 OK， 跟住就去到，唉，呢個真係對唔住利物浦啦，因為咧原來咧水晶宮嗰個前鋒即係追33嗰個咧。嗰、那個基爾呢原來係阿仙奴青訓嚟嘅， 即係入咗2球嗰、那個， 冇錯啦，係啦，咁 同埋好似係傷咗大半季，上季打水晶宮已經係首席射手嚟， 哇， 啊、即係有料到嘅本身 嘅，即係又講翻我哋之前好多集講佢咯，水晶宮喺係咪水晶宮啊？ 我唔知你想講咩， 水晶宮喺聯賽同阿仙奴同一級別嗰時候，阿仙奴都有啲運仔啊嘛，係咪水晶宮啊？ 唔記得咯，韋斯咸啊？ 系水晶宮， 系水晶宮，系啊，啱啊，水晶宮啊，系啊。 唉，真系，咁後生記性咁差嘅， 唔係，係大家估唔到你想講乜。O K， 唔係 Peter 爸爸每次講， 即 係 我又唔想講到咁咩咧，因為之考啦，八尺決賽啊嘛，搞錯啊你。 唔係嗰陣時話有個數據話 ，Peter 爸爸每一次講嘢都有啲深度嘅，即係都要嚟 要撈撈嘅， 但今次真係撈唔到，撈唔到啊！ 我而家屋企電腦壞咗，我聽講係咪啊？ 系啊，所以更加慢。 唔系呢部电脑因乜事坏啊？ 我唔知啊， 系咪太甜啊？ 唔系，但系我哋个台啱啱出咗《欲火二》之后，你就坏咯。 电脑太甜啊！ 我要技术部 Benson 帮我处理一下。 Benson 帮我哋查一查嗰部电脑点解坏先。我哋好多点子 Benson 有基本答案三个，第一个系咩话？ 一个冇插电咯。 第二个咧 冇拍掣， 冇拍掣咧。 第三个冇插网咯。 头先我哋录呢一集节目一开始就系经历咗呢样嘢。 其实呢个就系你觉得电脑坏咗要去修理嘅 procedures 嚟嘅。 好，翻翻正题先啦。祖尔金宝入选咗今年嘅希腊联赛最佳球员名单，咁都表现出色嘅。咁呢一个数据方面就留待六月份总结，我哋同大家讲啦。 哇，即系出去嗰啲有总结嘅。 系啦，咁就跟住就去到华为啦。嗱，呢间手机咧就推出， 正啊，草草买电话啦。 跟啦风咧就应该会喺夏季推出啦。咁呢部电话有咩特点咧？就由佢哋最新嘅系统 P7 咧。就加埋呢个阿仙奴定制软件啊，亦都会有独立嘅阿仙奴级 app 啊，同埋球员互动专区嘅功能啊。 即系入波个电话识尖叫嗰啲系嘛，会唔会成？ 吓，咁同咗一部普通电话个 cover 变咗阿仙奴，同装多个阿仙奴 app 有咩分别啊？ 呢个讲到明系专为阿仙奴而设嘅电 话，咁就可以卖贵$200嗰啲咁啊？ 冇错， 系冇错， 冇错啦。 哦，咁你可以去阿雷街买个阿仙奴学车嘅电话度， 系啊，嗰个阿仙奴电话咯， 咁咪装个阿仙奴 apps 唔得咯， 系咯， 系嘛， 已经解决 咁， 出晒 有 app 埋佢，跟住咁样，全部有 push notice 乜都有晒啦， 冇错。 好啦，咁跟住咧就 你唔可以倒米嘅，我想买翻部咧，摆屋企供奉嘅，我会，所以我唔用 Android 机，但会买翻嚟供奉嘅。OK， 会唔会有危险嘅用华为嘅电话？ 会， 咁你睇下报纸啦，报纸。 喂，呢个我又想讲讲呢部电话。 先出咗个报纸啦，讲华为同即系啊，即系算啦，唔好讲啦。 唔系呢 太敏感啦呢、 這个。有啲比较新鲜啲嘅消息嘅呢部电话，因为据闻阿龙格宝咧就嚟完香港之后就上咗广州嘛，上广州咧就去参加咗华为嗰个工厂啊。咁咧就好似话俾咗部 P 即系装 P7 系统嘅电话啊，龙格宝 用 就据即系。當地廠商咧就話阿龍格寶咧對呢部電話咧係非常熱烈咁期待同埋喜愛，係、啦。 龍格寶嘅 title 咁怪嘅， 龍格寶嘅 title 係乜嘢啊？ 龍格寶球會大事嘛，所以咪 咁咪咯，唔通你話用咩？ 所以飲食節目嗰啲前面見到啲嘢食嗰啲係嘛？ 係啦，但其實背後咧就美女廚房嚟嘅。系啊， 系啊，联想到龙， 但系都话我都会买部翻嚟供奉。 都 OK， 好用嘅。 好，跟住就去到梅迪萨卡嗰个基金会咧，就6月7号咧就会搞一场慈善赛，就由一啲小朋友去踢嘅。咁呢一啲报名费之类 click click 嗰啲赞助咧，就会为咗嚟紧嗰一年梅迪萨卡基金会嗰个主办活动咧做筹募经费之用嘅。咁、那个活动咧就叫运动作为机遇。啊！真係啲名改得幾好啫，我哋又改唔到呢啲名字。 年青活年青嗰啲 project 咁。 係啦，但係嗰時咧，阿梅利薩卡應該咧就備戰緊世界盃嘅，所以咧就應該唔得閒理呢壇嘢，就由所以咧就由佢基金會名義。 咁頒獎禮唔出席又揾即係職員代替，會唔會又俾人話噶？ 唔知道，可能球隊冇嘢撈嗰啲傑比斯啊， 即係冇啊，冇世界盃，冇世界盃踢嗰啲咪 係啦，係啊 ，friend 等咪幫拖咁啦。好，跟住就去到慈善晚会啦。今年呢就年年呢就唔好讲嗰啲咩 run down 之类嘅嘢，就年年最瞩目都係嗰啲拍卖项目㗎嘛。係啦，咁今年有咩买呢？就第一样嘢呢就同云家单独食饭一次嘅机会㗎。 呢、這个啫。 係啦。咁呢一个呢就我都唔知投嚟做乜。 咁唔係㗎。即係 啲意见。 即係我所想问下啦，假设你同云家单独食饭。 係 你 有咩 只可以问一条问题，你问乜嘢？ 你想食啲咩咁 啊？我哋问个假如我是云家嘅粉哥去讲下。 係。今晚系咪你埋单㗎？係 咯。讲唔係一讲你想食啲咩，你嗰条问题已经用咗咯。 係咯。唔係就问呢条问题咯。喂，你成餐饭最紧要呢样嘅啫。呢度有咩食 啊？咁就冇咗噶咯，嗰一条问题。 好，第二样嘢就重出江湖啊！呢样嘢就系施石师嚟嘅龙门一对一训练课程一节嘅。 咁个客人应该好惨喎， 唔系上年咧就由呢个据闻系张伯伦先生获得嘛。 哇！ 系啦，结果就即刻伤啦第一场。 惨个客人。 即系咩？同施石师嚟一对一之后伤咗，定系同云家食完饭之后伤咗？ 唔係，你今年要睇下邊一個鏡頭度先。 同呢、這個 有結果未？我想問。 有結果，但係我 但係拍賣係球員自己 舉手咩？ 唔係有球員自己舉手，有嘉賓啦、啊， 其實都係捐錢啫、 啊，捐錢啫， 唔係揼手冚啫，真係 同呢個有極大機會攞到金手套嘅獅子師嚟， 我又諗起聯 賽，可以做一個 one on one 嘅課程都幾好啊！ 其實我有信心射十二碼，我射入去嘅喎。 係啊， 我真係有信心嘅喎。 O K， 咁就另外第三樣嘢就著名槍手 Amovera 啦，就簽咗 隊頭牌啦，噏佢個名。 係啦，係啦，佢同普多斯基咧係一樣噶。每一集每一節嘅集碎都有佢份嘅。 普多斯基實在太過熱衷於社交網站出 現。跟住最尾一單關於一線隊嘅集碎咧，就係呢個 FIFA FIFA 2014。咁呢個遊戲嘅廠商咧就公布咗今年佢哋最佳嘅陣容， 即係呢個係打機上嘅。 係啦，打機上係啦，咁就分別係呢一個嘅龍門咧，就由呢一個嘅獅子啦，後衛四個咧就金賓尼、泰利、梅迪薩卡達、拜恩斯嘅。 即係有問題咁，有三個中堅， 三中堅 右閘係嘛？打機啲人都係即係打 J 嘅多， 即係揾梅迪薩卡打右閘。 哇！梅迪薩卡打右閘， 唔係中場都正啊，分別有錄緊藍添嘅夏薩特啦， 拜恩斯踢中堅， 耶耶托尼啦， 泰利打左閘， 艾朗藍斯啊， 呢兩三個都係鬥後，差唔多 係三個， 即係亂嚟咯，即係係咪啊？ 前鋒咧就有史杜力治同埋蘇亞雷斯嘅。咁都非常之正常啦、啊。 個重點係曼聯冇人上。 你邊個有？ 點解你有的總翻嚟？ 的總翻嚟聽到啲咁嘅嘢。 啱啱冇開門就講呢句嘢。 邊有玩 FIFA 一世牌嗰陣有冇輸啊？ 應該好容易俾人入波嘅。 我諗呢啲係睇技術嘅啫嘛，打機。 唔係，如果你擺梅迪薩卡喺右閘，咪好容易右邊咪俾人爆咯。 我相信你中場都唔係好頂得住。 哇！唔係個中場三個都係鬥後㗎，不過 係啦，冇人跑啊，得阿藍斯一個喺度前後跑。 唔係咁下殺。 咁唔係爺爺拖你，佢都三分鐘先開始跑㗎嘛。 好， 我真係好 緊張。喂，咁咧就而家仲剩翻啲青年軍集碎同埋足總杯未講，咁已經去到四十分鐘啦。咁我覺得今集 你 原本話兩節咁冇計啦。 唔係都係兩節啫，算啦， 三 大家快啲啦。 OK 啦。 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武将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旗 嘅。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经已登场。